2013年一月至到12月，差唔多整整一年嘅时间，我喺立法会办公室每星期录影一集《历史在笑》，主题系五四运动与中国，每集一小时喺 My Radio 播出。五四运动与中国总计播出45集，内容包括五四事件、新文化运动、文学革命、大学制肘、人物与思潮。103年前的五四运动固然是北京学生爱国民主运动，亦都是移风易俗的中国新文化运动，当时是一个思想解放兼容并包的时代。港共政权教育当局揣摩北京意志，最近以推动新时代国民教育为名，搞思想改造的洗脑勾当，配合中共极权统治，驯化奴化香港的中小学生。为了抗衡港共政权的思想改造教育，五四运动与中国45集节目重新制作，配上中文字幕，9月1日起逢星期一四晚上7点在 My Radio YouTube 频道播出。敬请各位新知旧语收听收看和付费支持，多谢大家。 2011年嘅5月，特区政府为咗阻止议员再次辞职，就发动呢个所谓变相公投，不惜霸王硬上弓，推出剥夺港人投票权利嘅替补机制，连续一个星期召开法案委员会，企图迅速立法，无视法律界同埋学界所提出嘅理据，坚持不作公众咨询。最后激发23万市民在7月1日上街。我同阿林瑞麟局长讲，我话你是一无涂穷，我哋就气势如虹。你呢一个替补方案是注定一败涂地。我已预告在呢个礼拜内，礼拜五或者礼拜四，你都要留会一次。呢个好明显是一场斗争嚟嘅，主席，系好明显是一场斗争嚟，系咩？呢一场斗争。看看哪个毅力，哪个的坚忍的程度，斗到最后利用我替死方案这个抗争，又搞埋这个版权条例修订案。所以我就起了个代号，这个行动叫火烧连环船行动。我现在郑重严肃地宣布，人民力量反恶法的拉布战正式开始。 会现在恢复，有没有委员要发言？黄宗文议员。 主席，刚才我讲那个施行未讲完，因为在我那个修订里面呢，就第九项就删去实施而代以实行，另外第十项呢都有相近的地方，也都是将实施改成施行的。咁當然就睇其他啲委員嘅意見啦，係咪？咁頭先我提到嗰個施行嗰度咧，實行我講咗啦，咁我又唔會重複嘅。 施行你都講咗咯， 施行未講完喎，阿主席，雖然你都好精神喎，真係啊冇得頂，係咪？因為點解咧？因為喺第十項嗰度咧，將實施改成施行，同嗰個第九項。實施改成實行嗰度，我將兩段合併嚟講，所以我點解會講下實施實講實施實行，跟住又會講個施行呢？係咪？當時你又冇矯正，我哋放生我，其實唔係，因為我第十項都係講呢樣嘅。 我正正係睇到你第十項都有個施行。 好，嗱，我講到嗰個施行嗰度，頭先最後講到就係個全部嘅意思。 咁另外佢仲有一個處置嘅意思喺度嘅，啊，咁個處置嘅意思咧就係，好多人都唔知嘅，點解施行會有一個處置嘅意思喺度咧？啊，嗱，我必須要做一個相當具體嘅説明咧，先至可以令到呢一個所謂更動咧顯得有意義嘅。唔知主席有冇讀過一篇叫《盛世行言》？在《盛世行言》這本書裏面，其中一篇叫《蔡瑞雄隱辱報仇》。有陣時我很喜歡讀那些即是清代的筆記小說的，很有趣的，而且它即文白交融，會令到你的中文呢或者你寫文章呢都會有進步的。它其中一段是這樣講的，眼見吳金即是陳小四，正是賊頭，聽清楚，賊朱元道路途不可措辞，且耐着他到地方上施行，还要在他身上追究余党。所以这个讲法呢就是他除了我们刚才讲全部的就是处置了，这个施行就是处置他， OK。 那另外呢是有施展的意思，我都讀好多簡體字嗰啲大陸書嘅，在座即係除咗你老人家之外，呢班都可能讀唔少啦，係咪？尤其是阿象哥，係咪？嗰啲文字好得意嘅。我哋成日中文咧，我哋成日話惡性勾化，但係有一種叫惡性共化，唔知你知唔知？係咪？即係共產黨啲中文咧，句子長，冇斷句，係咪？讀到你咧，即係命都唔長，係咪？所以我哋温家寶總理咧，佢即係嗰個即係阿黃國興最反感，認為佢即係一個節奏好慢，會催人入睡啊！温家寶總理嗰個節奏慢，催人入睡，其實佢個句鬥嗱，我學得唔精嘅，即係佢句鬥好分明嘅，不過即係句鬥與句鬥之間咧，停頓嘅時間比較長咁解嘅啫，你明唔明啊？咁如果長到咧就嗱，好似係潘醫生佢就會瞓覺噶啦，係咪？我就已經比即係呢個温家寶總理係嘛就好得多。嗱，我而家話佢瞓覺，佢都聽唔到我講喎。主席，唉，聽到啦。 請你繼續發言。 唔好意思，唉，因為大家都眼瞓嘅，所以我都好佩服主席肯應承佢哋開通宵。開通宵似乎就可以搞死我哋，不過唔知搞死邊個啦，而家係嘛？咁係咪無了期咁開落去呢？主席一陣間都做啲英明嘅裁決，為你嘅身子着想，係咪？我哋冇所謂嘅，我哋始作俑者，自己負責，瞓喺度 call 白車，呢啲係我哋自招嘅，係咪？但係啲同事咁淒涼呢，我哋真係心有不忍，唔係幸災樂禍。 請你講返你嘅收集。 我知道，我都好少講題外話，我而家見個個面如土色，雖然燈光咁照住落嚟，係咪？即係變咗我係衰人啊嘛，主席，係咪？即係搞場咁嘅拉布，跟住又要開通宵，即係大佬我自己喺度自責啊，係咪？見到佢哋咁樣，係咪？所以我必須要講，尤其是老人家今日仲牛一，我更加最大，所以我晨早已經送個蛋糕俾你，比佢哋仲早，就係咁解啦。 有冇啲離題啦？ 好啦，我而家講翻本題，係咪？即係等大家精神啲啫，而家係係嘛？個個都喺度瞌緊眼瞓，係嘛？嗱，我哋頭先提到嗰、那個即係施行，而家我想講一個詞，就係、是、所謂共化嘅詞，叫做落實。大家唔係好中意講咧，係咪？貫徹又落實，係咪大家好中意講咧？嗱，喺殖民地年代，香港政府嗰啲公民嘅語文咧，雖然係鬼佬統治。嗰陣時嗰啲中文係好過而家回歸咗之後嗰啲政府文書喎，咁你先覺得奇怪喎。嗱，呢樣嘢我就留意咗好耐嘅，即係可以話俾大家聽，你又不妨參考下，比對下，即係當年港英時代同而家回歸咗之後嘅中國人政府，你睇下佢嗰啲中文嘅文書，竟然出現一個就係英治時代比而家即係回歸祖國之後，即係嗰個中文咧係好過而家喎，咁奇怪嘅喎。 嗱，譬如又實施。 啊，葉永賢， 我想問，即係嗰個落實同嗰個我哋而家討論緊嘅，會唔會係已經係離題咧？ 我聽唔到你嗰個問題。 我想問，剛才咧，阿黃毓民議員討論到落實呢個詞，咁呢個會唔會係離題咧？同佢要討論嘅內容。 啊，黃毓民議員，請你圍繞翻你嘅修正案。 嗱，呢個唔係一個辯論嘅場合，我又唔知呢個係咪規程嘅問題。即係如果你話我離題，我而家同你喺度尋章摘句、咬文嚼字，係嘛？講嚟講去都同我呢個本題有關，何離題？我又唔係同你講原則，點解反對惡法？係嘛？點解要提修訂？ 黃毓民議員， 係咪？ 黃毓民議員，如果你所講嘅文字嘅問題咧，係同你嗰個修正案距離太遠咧，你都亦都係離題嘅。 明白。 請你。 我而家要繼續講落去。 講清楚，你而家講 佢係 語文問題咧， 佢係中途切斷我，咁我回唔到氣嘅。OK。 議員如果認為你係離題咧，佢係會提出嚟。 啊嗱，我而家主席，你俾我講啦，好嘛 ？OK， 我聽到啦。OK， 你哋嘅意見我已經聽到啦。我而家繼續講。OK， 嗱呢個即係我話。殖民地年代香港政府的公民的語文呢是比較嚴謹一點的，實施就實施，推行就是推行，是吧？好少說落實這一類介乎執行與各自之間的虛詞，是吧？就是這個落實來取代所謂實現、實踐、實行，是吧？就是共化，就不是勾化，所以成日要聽到呢啲咁嘅句子，生產計劃要定得切實可行，係咪？我們也可以徹底實行國家和本地房地產市場調控政策。 黃毓民議員，你引述呢啲文字同而家呢個條文有咩關係 ？OK， 我而家引述完畢啊，咁我即係希望大家亦都可以俾下意見啦，係咪？大家可以同我辯論一下㗎，係咪？即係葉國謙，你咁有興趣？我講個落實，我老實講，我講實施代以實行，或者實施代以施行，我提到落實呢個詞咧，就是教精你哋嘅啫，第日唔好用 ，OK？ 唔好成日咩一定程度上啊，某個程度啊，呢啲詞冇冇意義嘅，係咪？ 黃毓民議員，我認為你離題啦。 嚇、啊！ 我認為你離題啦，請你講翻。 OK， 得，明白。即、就、係、是、我都好少俾主席話離題嘅嚇，咁啊。嗱、这个，呢個呢兩項咧，我就一陣間再有啲具體嘅説明嘅，希望有人駁下我，咁我又可以即係同佢辯論下。嗱、啊，另外我想講咧就係頭先啊梁國雄針對我呢個第八項嘅修訂咧，咁佢就講咗好多嘢，但係其實佢講咗啲咩咧，我而家都不可解。咁因為我開始咧係要講呢個所謂第八項 ，OK？ 嗱、啊，第八項咧就係、是、喺呢、这個中文嘅文本中刪去知時起而代以時同時，嗱呢度都有幾個時字，所以我就必須要即係將個時字咧又要做一個說明，係嘛？即係喺呢度咧，其實都好奇怪嘅，呢啲咁嘅文字或者呢個句子咧啊，大家數下呢個句子有幾多個字咧？本條例自第五屆立法會的任期於2012年開始之時起實施，幾多字啊？一個句子冇斷句，26個字。OK， 我哋將嗰個之時起代以時同時。所以我必須要講個時字，係嘛？點解佢呢度知時起有問題呢？嗱，起字已經刪咗啦喎，係嘛？因為前面有個始字啊嘛，所以上文下理咧，即係希望主席能夠搞清楚啊！即係唔好因為你而家即係可能個身體狀況，因為呢度咁多人咧係你最專注嘅，其他嗰啲已經喺度雲遊太空瞓緊覺，係嘛？咁啊，主席，我想你即係再同阿。潘醫生講一講， 佢不斷喺度瞓，不如請佢上樓上瞓，得唔得咧？ 黃毓民議員，請你繼續發言。 主席，我想再一個澄清，可唔可以？ 咩事啊？ 黃毓民議員咧，三番四次咧提到我喺度瞓緊覺。 我關心你。 我想澄清，我係閉目養神，呢個係唔違反議事規則嘅。 黃毓民議員，請你繼續發言。 多謝啊！潘醫生的澄清，我關心你啫，因為我見到咁樣挨喺度咧，即係。 黃毓民議員， 係嘛？ 請你發言。 嗱，個時字咧，好多人都未必識解嘅，講就講啊。嗱，我哋睇下《說文解字》，即係許慎嘅《說文解字》嘅時字點講？四時也，第一個。另外咧，四時就是四方各一時，時咧亦都。有奇的意思啊！嗱，呢個四方各一時啊，呢個係一個意思啦。四時也。另外咧，喺《左傳·桓公六年》裏邊有所謂為其三時不害啊，即係三時者，成歲之要時，有天時不如地利啊。咁呢個時咧就四時也。另外一個時辰咁解。即係一個計時嘅單位啊！咁我哋睇下允會咧，是時辰也，咁所以十二時也啊！咁呢個就係、是、時辰。另外咧就係、是、時間同埋時候，即係就係英文嗰個所謂 time 係嘛？呢、這個又另外一個解釋啊！喺莊子嘅《養生主》裏邊有雲：此神之解牛之時。所見無非全牛者，其實呢主席都可能會難我的，因為我想將這一句解成這個白話，再將意思講，你就說我離題的了，所以我簡單扼要地講時間時候、啊、時間時候這個時字，這個意思是我們普遍即是、常用的、啊、就是這個、啊、所以在這個明代這個宋濂有一篇宋東陽馬生序，其中有一句叫智慧消逝，用心於學甚老，即是說我呢細個的時候呢、啊、這個就是時候，消逝用心於學甚老，即是很勤力讀書、啊、搞到很勞累、啊、那另外呢就是時尚了、或者時俗了，所以在这个韩愈的诗说，我们中学读过这一篇文呢，他是李氏子盘年十七号古文六艺经传皆通杂之，不拘于时，学于余。这个时呢就是不拘于时，就不会受这个潮流所影响，不会受时尚所影响。这个拘于时，这个时字是这解的，是吧，就跟刚才讲时间或者时辰就不同了，是吧。另外呢就是时机，即是讲机会，又是时，是吧。孟子的梁惠王上篇啊，鸡豚九痴之足无失其时，李白的行路难亦有讲，长风破浪会有时，直挂云帆济沧海。嗱、啊、这个是属于时机机会、啊、当然我们比较熟悉使用的呢就是動詞的時態啦、終點啦，或者代表片刻啦、一陣間啦、瞬間啦，或者歲月啦、光陰啦，係咪？所以《女士春秋》有所謂時不久留，咁呢個就係指光陰，係嘛？咁有時又指時勢同埋時局，係嘛？另外呢就係、是、講朝代或者一代代、一朝朝，係嘛？所以陶渊明的《桃花源记》里面有一句自云先世避秦时乱，自云先世避秦时乱、啊、这个避秦时，这个时呢是代表时代，是吧。还有一句成语我们常用， 听不到你现在引述这些这样的章节，还有你现在将这个之時起改做時同時有咩關係？ 梗係有關係啦，主席。 請你講出個關係。 嗱，個關係就係、是、咧，嗱， 知時起，時同時。呢、這個知時你要睇翻前文後理啦嚇，嗱改咗之後就變成本條例自第五屆立法會的任期於2012年開始時同時實施。 同你剛才引述的那些文字有什麼關係呢？ 因為它有兩個不同的意思擺在這裡嘛，你看前後兩個時字不同的嘛，是不是？所以即是我要解給你聽，一個是代表時間，一個呢就是代表即是那個時，即是那個所謂不是時辰的時間，是那個時候，是不是那個 timing， 是不是？所以這個是有分別的。即是如果你認為我們這樣講都不是那個細則呢，即是我就不知道有什麼才叫做是那個修訂的細則咯。 你發言的時間到了。 Okay。